明知是物却单刀赴会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，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。 隋末英雄起四方，其中还属咬金强。天生无邪是福将，盖世豪杰永传扬。话说公元581年，隋炀帝杨广登基继位。隋炀帝传下一道旨意，要天下大赦。他为什么这么做呢？这是因为隋炀帝坏事做得太多了，一来为自己赎罪，二来是刁买民心。天下敬劳大赦，那就是说天下的犯人不管罪名大小，犯的什么罪，一律释放出狱。旨意传到了州城府县，在大赦之列的关押犯人都离开了牢狱。单说山东东昌府东阿县的监狱，犯人们得了赦令，高高兴兴都走光了，回家了。狱卒们也松了口气儿，打算回家好好和家人团聚团聚，享受几天天伦之乐。突然在一间牢房里有人大喊大叫，哎，有带气儿的没有啊？啊，天到什么时候了，还不给大爷送饭啊？倘若大爷兴起，打出这狗窝，烧了你们的监狱呀！狱卒们听了，吃了一惊，心想：哟，这谁呀？赦令已经下来了。犯人早已欢天喜地的都走了，被家人接过去了，怎么还有人叫喊送饭要吃饭呢？我瞧瞧。牢头李二顺着喊叫的声音踏踏踏踏踏踏踏走过去，一看有一间牢房啊，那门开着呢。探头往里一瞧，有一个犯人坐在了草堆那儿没动。他一看有人来了，更急了，快送饭呐，要不然我把你们都打死，要你们的命啊。李二听着气儿大了，心想这个犯人胆子可太大了啊、哦、叫走不走还要吃饭，我好好教训教训他。等他来到近前仔细看呢，哎呦，他这一肚子气儿云消雾散。那李二平时对待犯人，呵，横着眉毛立着眼愣装爷爷，今天立刻变成了三孙子。来到这个犯人近前，弯下腰满脸堆笑，哎呦呦呦，哈哈，我当谁呢，是程爷，您别生气，可能您没听见吧，万岁爷心疼大宝下了赦令，县太爷传下了县令，所有的犯人一律释放。今天呐，牢狱里不开火喽，程爷呀，您这牢也做到头了，您呢出狱吧，咱爷俩的缘分也就到这儿了。那犯人一听，大眼珠子咣当咣当，他娘的，放我出去。 是啊是啊， 嗯，难道就这么叫你爷爷走吗？ 有的程爷爷， 您不这么走，您想怎么办呢？您有什么吩咐，您说出来，小的去办就是。 好，去，给爷爷拿身衣服，你看，我在这蹲了好几年了，衣服早就碎了，醉衣醉裙也不像样了，给我弄身衣服，然后端来好酒好菜，等爷吃饱喝足了，换好衣服再走不迟啊。 哎呦，嘿嘿嘿，我的程爷爷，你知道小的在这儿一个月挣多钱吗？不管多钱，还得被上边县太爷卡去一半。 家里上有老母，下有妻儿啊，我上哪给您找衣服去啊？ 您说您身量个头和我差不多，我送您那个半新不旧的衣服还行，您这个个子我没有啊，我弄不起呀。您行个方便，饶过我李二这次，等您下回关进来呀，再给您做套新的。 呀呸，胡说，你跟我油嘴滑舌，我要你的性命，打碎你的狗头。捧 一伸手，把李二的衣服领子给抓住了，咣当几下子，李二啊身子骨就要碎了。再看这犯人把大拳头像皮锤一样晃了又晃，我打死 程爷，别打别打，小的给您买酒肉就是，你松开松开。这还差不多，拿衣服呢有没有？ 哎呀，要说衣服啊，说着的蹭蹭蹭躲出很远呢。您老就是把小弟打死，我也没有钱给您弄衣服啊。程爷，你看在我家有70岁老母的份上，饶我这次行不行？我给您弄点吃的行不行？叫您吃饱喝足。那个犯人虽然松开了李二，还是怒气不息。 好，看你老母的份上，衣服就不用你做了，把酒肉拿来，若是晚了，我打断你的狗腿。 哎，程爷，你老稍后，小的这就去。这李二哒哒哒哒哒哒给犯人鞠个躬，退出门外，来到了远处，把几个狱卒叫到身旁。众位弟兄们呐，哪位有银子借我俩钱儿，带我去买些酒菜，好让那老虎吃，咱们也好回家歇着呀。哪位有？我下月还行不行？有没有？这些狱卒们听了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谁也不言语。为什么？心想李二够穷的了，他借钱给犯人吃能还吗？我们凭什么呢？我们啊，快溜吧。哎，也有心眼好的，有个老狱卒啊，颤巍巍的从腰里摸出来了几两散碎银子，递给李二。你呀，快去买吧，倘若晚了他闹起来可就麻烦了。 哎，老的哥耶，我谢谢您，您成全我了。 接过银子，李二连跑带颠腾腾腾腾腾走了。时辰不大，买回5斤熟牛肉，一葫芦烧酒啊。 诸位，我买了呢。这些狱卒也不走了，跟着李二赶紧来到牢房。 哎呦，程爷，我们给您问安了。 哦，免礼免礼， 万岁爷下了赦旨，敬劳大赦，您可以回家了。小的们给您买了点酒菜为您送行。那个犯人听了哈哈大笑， 哎，好小子，什么皇上赦令？哪个皇上？ 新皇上登基，具体我们说不明白。 爷爷本来就是冤案呐，早就该出去啊。我冤，可是我也合计了，我要是出去没饭吃，若是有饭吃，就你们几个小子 能挡住我吗？啊，那对那对，您是英雄嘛，您是豪杰好汉，多子您想来您再来，小的们再伺候您老人家。呀呸，你胡说，你是咒骂我，叫我再坐大牢？娘的了，爷爷再来，我老娘何人掌管？想到老娘，他一改方才的常态，竟哇哇的大哭起来。狱卒们又得劝，您别哭了，您就要回家了啊！您快快快，喝酒喝酒。那犯人哭罢多时，擦擦眼泪，拿起酒葫芦，捧，打开盖子，一扬脖，吨吨吨，咕嘟吨吨吨吨，喝了下去。牛肉也不用刀切碎呀，只用手刺啦刺啦一撕，一块一块往嘴里填，把众狱卒看得目瞪口呆呀，心想这是吃饭呢，这吞呢。眼看他吃完牛肉，喝完酒，看了看身上的醉衣醉裙，大爷走了，我可走了啊！摇摇摆摆出了牢门。那位问了，这个犯人是什么人物啊？关在监狱里还这么凶，还有这么大的派头，他是谁呀？诸位，这位犯人可不是别人，是我们这部书的主人公舒胆。现在他是囚犯，将来是好汉，后来当过瓦岗寨的混世魔王，十八国都盟主啊。此人家住山东东长府东阿县斑鸠镇，姓程，名咬金，小名叫一郎，因为从小长得寒碜，人送外号叫阿丑。他就是后来瓦岗寨的混世魔王福将程咬金。你别看程咬金现在蹲监坐狱，输打赢要，他可是将门虎子，英雄后代。他的父亲姓程，名叫程泽臣，号叫有德，当初保的是南陈呢，官拜总镇，镇守在马明关。那么既然是将门虎子，换门之后为什么他在东阿县蹲监坐狱了呢？众位听众您别着急，这个事儿咱们还得从头说起。单说隋朝初创，隋文帝杨坚治国有方，爱护百姓，深得黎民的拥戴。当时对峙的是南陈后主陈叔宝。陈叔宝虽然身旁有好多大将镇守，但是他荒淫无度，不理朝政，失去了民心。隋文帝杨坚要一统天下，便兵伐南陈。南陈的宰相叫秦旭，号东明，几个关口都有重兵名将把守。马明关的守将乃秦旭的儿子秦仪，寿春关的守将呢叫宁禄臣，长春关的总镇就是程泽臣，也就是程咬金的爹。隋文帝杨坚兵伐南陈，兵至砀山洼，当时秦旭带着姑爷罗毅领兵相迎啊。那罗毅学的是三国姜维的枪法，一杆枪神出鬼没，奥妙无穷，连挑隋朝八员上将，就连韩擒虎、武建章交上手全败下阵来。号称双棒无敌手、威名镇华夷的靠山王杨林也被罗毅一招滚手枪挑破手腕败下阵来。后来啊，靠山王杨林独身渡江，说服了双枪将丁彦平献城投降，隋军才过了长江，兵至江南。马明关大帅秦仪，寿春关的总镇 均死在靠山王杨林的水火求荣棒下。这杨林一路势如破竹，打到长春关，把长春关围个水泄不通。当时急坏了程元帅，他听说马明关、寿春关都失守，自己现在孤掌难鸣，这座关肯定保不住了。于是召集众将，他说：“众位将军，皆因为圣上荒淫无度，失了民心，眼下马明关、寿春关已失守，随军已到我们的长春关，想这小小的关城怎能挡住隋朝的强兵猛将。诸位将军啊，你们跟随我多年，吃了不少苦，受了不少罪，城破之时难免受诛，我不忍心看你们死，劝你们竖起白旗投降隋天子，也免得关中黎民百姓惨遭涂炭，你们投降去吧。”中将听了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，总镇爷，您待我们可太好了，那么请问帅爷，您既要我们破城之时降隋，就和我们一块儿投降大隋吧。这怎么能成？哎，程大帅，既然我主圣上失德，那么我们就可以投降吗？程泽臣听了眼泪围着眼圈直打转。哎，众位将军，俺圣上的所作所为，我应该降隋，有道是俊鸟登高枝啊。可是你们知道，马明关总镇秦仪、寿春关总镇宁禄臣都是我的世交，结义阵亡，何况圣上对我不薄，我怎能苟且偷生？哎，你们大家也别劝了，武艺已绝，明日我单人独自和隋兵开兵见仗，你们就知道靠山王杨凌一双水火求荣棒打遍天下无敌手了，我是必死无疑。我死之后，你们要帮助我的夫人莫氏和我的儿子阿丑逃出虎口。诸位将军，我谢谢你们了。众将闻听深受感动。总镇爷，您不是把话说到这儿了吗？我们纵然是死，要保全您的一世英名，保全您的公子，您的后代根苗。好，我谢谢诸位将军了。说到这儿，程泽臣给诸位做了个揖。众将一看，俱都泪流满面。一夜无事，次日天光放亮，只听得城外号破连天，金鼓齐鸣，隋兵摆开了阵势。程元帅传令，叫众将不许出城，他自己不带一兵一卒冲出城外。对面的隋军一看，哎，这怎么事啊？见城里不击鼓不响炮，城门虽然大开，却只冲出一人一骑，心中很是吃惊。单说程泽臣来到城外，到两军阵前咯噔扣住马镫，抬头观看，但见对过随兵杀气腾腾，威风凛凛，对前有几员偏将副将压住阵脚，当中一杆大道旗呀，丈八的旗杆，金葫芦罩顶，黄旗心，穿金针走银线，边镶红火焰，中间有斗大的羊字，两边有任标旗，上书几行大字：双棒无敌手，威名振华夷，壮年常胜将，到老不识机。读旗的下边有一员大将，跨下一匹白马，这匹伯龙驹 浑身银白似瑞雪，只有四个蹄子是黑的，头之尾长有丈四，蹄之背高有九尺有余，螳螂脖小蹄碗，这有名的宝马良驹叫山后雪呀。马上端坐一员大将，年纪四十开外，四方脸堂，剑眉虎目，大耳有轮，汗下黑须飘洒前胸，金盔金甲，外罩罗袍，掌中一对水火囚龙棒。这条棒和别的棒不一样，就是棒的前头啊是一个龙头，故名曰囚龙棒。从马至人，从人至马，真是人也威风，马也威武啊。这员将是谁呀？他不是别人，这是隋文帝杨坚的弟弟，靠山王杨林呢。这杨林力大无穷，棒法精湛，自打出世以来只有一次打了败仗，那就是在砀山洼被罗毅用滚手枪挑破了手腕，败下阵来。就这一阵，其他都打胜仗。是啊，前者马明官打死了秦仪，寿春官打死了宁禄臣，可谓一世英豪。你们可不能小看杨林呐、他是隋唐演义中著名的上将。人们常说隋唐有四猛十三杰，这杨林就是其中一杰。四猛是谁呀？头一猛是罗士信，二一猛孙天佑，第三猛铁枪将来护尔，第四猛金锤太保秦用。这十三杰呢，第一杰是李元霸，第二杰是于文成都，第三杰是裴元庆，第四杰是熊阔海，第五杰是武天锡，第六杰是武云照，七杰罗成，八杰杨林。杨林在十三杰里排第八，第九杰是魏文通，第十杰是尚师徒，十一杰辛文礼，第十二杰梁世泰，第十三杰为两个人合一节，那就是秦叔宝和尉迟恭。那位说了，咱们的叔胆是程咬金，他连十三节之数都不在，你怎么把他一个人写成一本书了呢？您别看他不在节数，却是当时最著名的英雄。您往后听，如果不是数他英雄著名，那就是我信口雌黄。后人呢，为了说他是英雄好汉，又加了三节。按上边的次序排下来，第十四节是单雄信，第十五节是王伯党，第十六节程咬金。您甭看程咬金是最后一节，前面的几位都吃过他的亏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。单说程则臣单人独马出城来战杨林，他看人家兵多将广，再看自己孤身一人，不没有些伤感。到这阵伤感也没用了，只有以死相拼，想着这从德胜沟鸟翅关摘下开山大斧，拱当踹蹬直奔杨林。 听众朋友，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接下来，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